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y 财嚟交月费添。 郁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唉，要饮多啲，饮多啲水先得。因为我一讲嘢咧，个喉咙又好干嘅。你知道我哋讲嘢个语速又快噶嘛？即係我哋唔係話要睇住篇嘢慢慢喺度讀嗰啲啊嘛，大佬啊講到興起嘅時候咧，咁就會咁樣嘅，所以都可能要將個語速收慢少少。嗱，因為中國鬆綁係嘛，咁而且個中鬆綁咧就係、是、你諗下中國咁大地方係嘛，一鬆綁嗰、那個陽性人員不斷增加，每日即係中陽嘅人不斷增加，啲確診人數不斷增加，係嘛？咁但係你嗰啲配套咧又做得好差，咁點算咧？係咪？咁你香港你全面通關，你咪靠外先？咁我就起咗一條標題嘅，即係我覺得好盞鬼嘅，即係嚇頭先諗嘅，大陸哀鴻遍野，香港全面開關，香港特首李家超的血濃於水新界。喂，呢、這個咪即係血濃於水啊！點解原來血濃於水係咁解嘅，係咪？中國哀鴻遍野，啊，有啲人而家直情估話嗰個陽人嘅人數、陽性人員嘅人數會去到兩三億，咁諗下都唔出奇喎。香港而家幾多？香港而家七百幾萬人，有二百五十萬人確診，係咪？三分一。有多，當呢個係實數都三分一有多，咁當然呢個唔係實數啦。台灣差唔多900萬人確診，台灣得2300萬人，喂，計埋啲黑數就兩個一個人確診。咁如果中國大陸14億5000萬人，兩三億人確診，有乜咁奇怪啊？當然此一時彼一時，係咪？今時今日。這個咁嘅病毒，喂，已經持續有變種又成，搞咗3年，係咪？已經有好多專家，全世界嚇好多喂，即係科技喺西方國家喂咁先進，係咪？咁已經計到條數出嚟啦，係咪？咁你而家睇人哋其他地方嘅晨早開放嗰啲有咩事？係咪？你而家就亂曬龍，係咪？人哋嗰啲有曬即。即有啲經驗你可以借鏡噶嘛，係咪？而家你又冇路線圖，屌你真係係嘛？你唔知道你想點係嘛？於是有啲人就喺度諗：，屌你搞咩咧？而家究竟無端端做咩鬆綁咧？當然有啲人就話啦：，你中國人民嗰個抗爭有效係嘛？早前嗰個白紙運動咪有效咯係嘛？咁我覺得。即係呢一個全面鬆綁，或者呢個急轉彎咧，都有可能同呢一個所謂即係白紙運動有關嘅，係咪？咁所以而家變咗，亦都有啲聲音就係批評呢個白紙運動咧，就話令到佢哋即係呢個白紙運動咧，即係佢哋係相信呢樣嘢嘅，就係因為呢個白紙運動，所以佢而家鬆綁。咁於是咧，而家出現咁嘅即係哀鴻遍野嘅現象咧，就係呢個白紙運動嘅，即係參加白紙運動嘅人咧，就要為目前中國。防疫的被動局面負責，呢種講法好荒謬喎，大佬。嗱，大家從個邏輯思考嗰度去即係分析一下，白紙運動係喂，即係中國人民嗰個自嗰個自發性啊，即係針對呢、這、一個即係政府嘅嗰個防控措施嗰、那個種即係抗爭嚟嘅，係咪？ 這個是自發性的。咁當然佢係希望達到而家今日咁嘅目的，啊呢個係事實。咁但係你調翻轉嚟講就係，因為佢哋咁政府就被逼要即係鬆綁，跟住就造成今日哀鴻遍野呢個現象，所以佢哋要負責。咁呢個係有問題嘅，咁啊，因為你唔去講，你鬆綁你都有個步驟，鬆綁你都好似即係頭先即係李克強嗰個講法，你有罪啊嘛，即係啊有罪就係秩序嗰個罪，係咪啊？咁你唔係咁啊，而家係咪啊？所以我哋睇下，即係呢個真係即係同防疫急轉彎呢個問題，一陣間我哋都可以仔細啲分析一下嘅。不過你睇翻即係中國外交部嗰個回應咧，真係好好笑，係咪啊？中國外交部嗰個回應係咩咧？先講呢個 BBC 啦，就引述未經證實嘅消息話，全國感染人數數以千萬計啊！近日官方公布的每日確診人數只有幾千人，這個這個現在已經說了不公布了，即是知衰了，你可以說他是吧。這個外交部的新的發言人毛寧呢，毛寧這個名字都叫清零失靈，鬆綁出事，全國洋人恐數以千萬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變成空話。這個就是我寫的那條題目這一節。那他說什麼呢？他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爆發以來，中國政府本著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這個是根據習近平的二十大報告，這些是套語來一定要講的、奉天承運，皇帝照約，就等於你八個字，是吧？你那陣時陰差大臣即是宣讀聖旨，奉天承運，皇帝照約，這個中國政府本著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這個就是因為習近平說的嘛，皇帝照約，從自身國情出發，及時制定符合最廣大人民利益的防疫政策，在病毒危害性最大時期，有效守護了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跟住就講啦，而家鬥啦！隨著疫情進入新階段，我們主動優化防控措施，以確保更加科學、精準、有效。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多次舉行發佈會，介紹有關情況。目前疫苗接種率不斷提高，救治能力就不斷增強，醫療物資嘅產能不斷擴大，總體供應充足。中國疫情防控嘅形勢總體可以預判。可控的，相信中國人民團結應對，很快將迎來經濟社會平穩有序發展的新階段。咁你話啦，呢啲係咪即係最典型嘅即係空話？而家個實情，你有冇回應到而家即係中國出現嘅啊呢、這個疫情大爆發、哀鴻遍野嘅呢種現象？咁冇回應到喎。是吧？即是外國傳媒很關心，大家想知道究竟怎麼搞呢，是不是？但是那個回應就是空話，是吧？而且現在中國呢，你看看在個新十條之後，即是上次我們有提過這個新十條，為何今天我要花這麼多時間都是全部講這件事呢？是不是？即是這個是不是票房毒藥？我不知道，我要即是在即是稍後時間將啲影片重温嘅時候，睇有幾多人關心，咁就知道係咪呢個係咪即係票房毒藥啦？大家都唔重要，呢、這個而家係中國嘅大事，香港嘅大事，應該世界嘅大事。OK， 全世界牛咁眼望住你而家中國嘅情況。咁喺呢個有爭議嘅清零政策引發大規模抗議之後咧，即係呢個所謂本末啦，你可以當呢個係啦，但係即係我就呢、這個，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唔係必然嘅。呢、这、一個結果嚟嘅，唔係必然嘅結果，啊，呢個係實然，啊，更加唔係應然，而係冇辦法，係咪？你頂唔順，係咪？你再繼續咁清零落去咧，你係死得 ，OK？ 個經濟一定係好大鑊，係咪？唔係怕咗你呢間班即係用張白紙抗議嗰啲人啊，冇搞錯啊，真係啊！咁而家已經放棄咗。曾經爆發疫情的城市和地區進行大規模的檢測，剛才我們說了，如果人有輕微的新冠 病症状咧可以即系留喺屋企，唔需要送去隔离中心。咁呢个就系呢个新十条啦。之前我哋有讲过噶啦。咁啊，中国官方报告嘅新冠肺炎即系嗰个病例数量相对系较低，死亡人数好少。咁但系由于已经结束咗大规模检测计划，咁佢即系就攞唔到嗰啲所谓新冠感染人数嘅可靠数据，意思系咁样。咁所以而家就你可以解释成点解即系而家国家即系呢个卫生健康委员会佢就唔再公布呢个疫情嘅信息，而呢啲地方咧又系喺度估嘅啫，系嘛，就咁咯，系嘛？喂，咁啊好大镬噶，其实系系嘛？咁你周街都系喎，咁仲有咩好搞咧？唔使搞，你咪当个流行性感冒咯，冇咁大阵仗啦，系嘛？咁但系仍然系有啲相关嘅限制措施噶嘛，大佬。咁啲人一确诊，佢而家喂。佢可以快篩噶嘛？佢一見到兩條線個破醫院咁點咧？係咪？咁啊真係日日有人死喎，仲要係嘛？係因為呢個病死喎，係嘛？咁所以你之前公布嗰啲死亡數字全部都不覺噶喎，係嘛？咁好啦，仲有世衞先有責任，我覺得。咁而家你世衞算係點咧？因為佢嘅標準咧，佢對個疫情嗰、那個即係所謂。那個防控疫情的標準和世衛的做法不同的，是吧？我們可以看看，我們都找到這些資料的，是吧？是不一樣的，一直都，那你世衛就，即是你不要說縱容中國，他就怕了他，是吧？只是那個死亡數字統計的方式和世衛的指引已經不相符，是吧？你看看中國的標準，上個星期二和星期一死亡數字五宗兩宗喎，屌你真係！之前兩個星期嘅係死亡病數係零喎，啫，屌你真係你信唔信？香港幾日死幾多人啊？幾十人咁啊，大佬，係嘛？香港呢個彈丸之地得個700萬人，喂，確診人數20000人咁都死幾十人一日啦，係咪？你竟然可以死五個兩個都夠膽死嘅？咁你世衛睇到呢啲，你喂你唔去同佢交涉噶？佢系个世衛嘅成員國嚟嘅，大佬係嘛？佢只係將咩咧？就係話喺上個禮拜二嗰個公布新冠死亡病例嘅統計標準，係以將肺炎嘅呢啲呼吸道疾病致死嘅病人列作新冠病死者，同世衛嘅指引不相符，係嘛？世衛咧就係咁樣嘅。將嗰啲並非直接死於感染新冠而列入呢個新冠死亡統計，包括死於併發症同埋醫療即係擠兑而未能及時就醫呢啲，咁呢啲都係噶嘛，大佬間接都係因為嗰個病噶嘛，大佬話係嘛？咁呢啲又唔計嘅，哦，佢係心臟衰竭，哦，佢係肺衰竭，啊，佢係腎衰竭，屌，喂，佢係一個病而令到喂呢啲併發症出現噶嘛，係嘛？即是你他那个标准就是你致死标准就是要有证据显示病人因为病毒造成肺的损伤。那你感冒都会肺炎，你知不知道？那些你又计不计呢？那些当流行性感冒死，你就当肺炎。是吧？就不是因为这个病毒，那又那些又计不计呢？是吧？是啊，你现在流行性感冒一年都死很多人的。在香港一年我记得就是一年都死几千人的。3000多人噶，系咪？咁但系佢唔系直接因为嗰个肺炎死嘛，并发症噶嘛，系咪？咁所以你世卫都要负责任啦，系咪？咁而家仲有一样嘢咧，就啊，即系抢药啦，一阵间再讲好笑。而家香港又系咩药都冇，而家搞到台湾都系，系咪？你而家去买 Panadol 买唔到噶，而家系，系咪？即係我呢兩日又咳啊，又即係感冒啊，我都係藥房買唔到藥嘅。我之前有，好似我屋企存咗好多藥。我喺日本去日本嘅時候買咗啲感冒藥翻嚟啊，咁啊去美國嘅時候又買咗啲藥翻嚟啊，啲咳藥，跟住咳糖啊，或者咳藥啊，乜都有啊。如果唔係啫，都買唔到藥嘅。即係講緊呢個禮拜啊，好恐怖㗎，係咪？所以蘇貞昌話搶藥恐慌啊！咁真係俾佢噏中喎，原來真係休息一陣。